痴心的朋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老年人的眼病这个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一位朋友啊，今年已经65岁了，他平时呢视力还可以，但是近半年来呢，他有一个症状啊，就是夜间开车的时候感觉呢视力有些模糊，而且看东西啊好像不是那么直，老是有点这个缺了拐弯那种感觉。拿他的话说啊，就感觉呢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但是呢我们也问他有没有什么慢性病，他说没有。 嗯 啊，所以这个很奇怪，他说。 嗯，周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他的症状已经很典型了。 嗯， 您看他说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夜间开车的时候， 对， 哎，他就感觉到这个力不从心， 嗯， 模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周老师，您提到他就是说看东西的时候不直溜， 嗯， 曲里拐弯的，哎，这个其实这两个症状就是黄斑变性典型的症状。 哦， 嗯， 黄斑变性应该说是老年疾病当中很常见的，相对也比较严重的一个眼病，是吧？ 对对，哎，老年听众朋友就是眼病黄斑变性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哎，眼底的病变。哎，我们先来谈一下哈，周老师，就是黄斑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哪个区域哈？黄斑是我们眼底视网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呢就是听众朋友这么理解哈，就是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呢就是我们照相机成像的那个底片。那么在这个底片上啊，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位就是黄斑区。 嗯， 哎，为什么说黄斑区比较重要呢？您看我们人啊看东西，无论是白天看还是晚上看，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视觉细胞在起作用。 嗯， 那么白天看东西的时候跟晚上看东西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细胞在工作。感觉到明光的时候啊，就是白天看东西的时候，明视觉，这个是视锥细胞在起作用。 嗯， 哎，这个锥就是那个尖的那个锥子的这个锥，哎，这是白天视锥细胞在起作用。那么您谈到的这位听众朋友，哎，这位老人还不错啊，65岁还在开车啊。 对，他夜间开车感觉视力模糊了。 哎，那么这个晚上看东西的那个细胞，它叫视干细胞，一个木字旁，一个干活的干，哎，晚上工作的这个视觉细胞，它是视干细胞。那么黄斑变性的时候哈，是这样的，哎，我们那个黄斑区哈，它中间的那个部位是视锥细胞密集的地方。 嗯， 那么在黄斑区中间的周围这一圈是视干细胞分布的地方啊。 嗯。 那么周老师，您提到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了没有什么慢性病， 嗯， 对吧？按理说这个黄斑变性，它跟慢性病有关系。 哦， 我们在前面节目里也谈到了啊，眼底视网膜的病变跟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种代谢疾病都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没有慢性病，为什么还发生了黄斑变性？发生了晚上这个暗视觉，看不清楚了呢？道理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这个视锥细胞跟视干细胞它都要受损，这个细胞的数量都要下降，但是视锥细胞受损的程度比较轻，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假如到90岁了，可能他这个视锥细胞的数量不减少不受损，但是视干细胞就是分布在黄斑区周围的这个视干细胞啊，它是在夜间起作用的这个细胞哈，它就会受损很严重，它会有30%的损害。 嗯， 所以它这个年龄增长了以后呢，它的暗视觉就会逐步下降。 嗯， 就是说黄斑区的视干细胞，即便您没有一些慢性病，也会发生。由于年龄的增长，也会发生黄斑的变性，而且这个黄斑的变性是以这个视干细胞损害为主的。 嗯，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夜间他就开车的时候觉着力不从心，看不清了。 嗯，当然这个呢是您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夜间的开车看不清了哈。那实际上呢，从这个司机朋友可能都知道，比如说60岁以上的人他会降级，原来你可以开什么大货车呀，你要降一级哈，我等等的，这可能就是跟那个岁数大了以后哈，他的一些功能啊降低了，可能有一定的关联啊。那在这里我想问您，他这种所谓的夜间调节的这种细胞呢大面积的减少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吗？ 这个就跟维生素 A缺乏有关系。 嗯， 这个 VA 呢，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必须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嗯， 就是那么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那么 VA 缺乏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暗视觉就会越来越差。 嗯 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不仅仅是，这种夜间的视力差，那么还有一个，他说到这个。他看物体的时候会变形， 对，不直了， 不直了。 嗯， 为什么会不直哈？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视网膜是我们眼底的一个底片。 嗯， 黄斑这个区域呢，又是眼底的这个视网膜成像，就是说跟照相机的底片一样啊。黄斑区是一个重要的成像的一个部分。假如说这个黄斑区发生病变了，对吧？黄斑变性了，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照相机的那个底片发霉变质了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物体成像它就不均匀了，所以这个时候您看的那个物体，比如说报纸上的那个字吧啊，它本身是一排一排的，它是整齐的排列的哈，但是可能这位听众朋友看到的时候它那个排列就不整齐了，曲里拐弯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物体变形，这也是黄斑变性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嗯，好了，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他肯定的是黄斑变性。 对， 那还是那个问题，就是造成黄斑变性它会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嗯，那么这个黄斑变性啊，周老师，它是这样的，实际它确切的这个病因哈，在医学上它不是一个很确切的定论。 嗯， 当然它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哈，比如说遗传因素，比如说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这个视网膜慢性的光损伤，也就是光污染哈，到处都是很亮的这种光损伤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营养失调。 嗯， 再有呢像免疫异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代谢障碍有关，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的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都属于代谢综合征嘛，代谢失调的这个疾病有关系。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叫营养失调。 嗯，看来这个营养失调啊，对于眼部疾病的发生啊，是有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啊。 对， 嗯， 所以这个眼部均衡的营养很重要。 对， 我们刚才谈到了暗视觉一定是跟 VA 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这个黄斑变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眼部的营养不均衡，这个时候就会发生黄斑变性。那么我们只要是眼部的 营养均衡充足，那这个时候黄斑变性这种疾病一定能够帮助他改善。 嗯， 哎，比如说我们用这个越橘提取物啊，越橘提取物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花青素，哎，它呢对这个黄斑这个部位的退化变性有非常好的对抗的作用。那么这个越橘花青素，它能很好的对抗这个黄斑区的这个退化，所以呢对保护我们中老年的这个视力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有一项研究啊是这样的，有31位患者有不同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其中呢20位患者呢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5位患者呢是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还有4位患者呢是这个黄斑的退化，还有2位患者呢是这个抗凝血剂治疗所导致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病变哈。那么这31位患者都接受了这个越橘提取物的这种干预，那么所有的患者都观测到了渗出性减少，就是这个视网膜区的这个黄斑区啊，它的这个渗出性的这个液体吧减少，这个时候呢就降低了黄斑区的这个出血的这种趋势。特别是这个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啊，用这个越橘提取物里面的这个花青素，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变性的这种抑制作用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同时这个越橘提取物啊，对这种青光眼呀、白内障啊这种眼底的病变呢，它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干预的作用。 好的，那提到越橘提取物哈，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干脆我就到药店或什么地方去买这个吃，不就能够保证我眼的这种健康了吗？实际上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哎，所以说赵老师您看，我们一再谈到的是一个均衡的营养，不是说越橘提取物它这一种物质就能起到对眼部的均衡的营养。哎，我们必须是一个科学的搭配。哎， 提取物， 越橘提取物，同时呢还要补充叶黄素、维 E， 还有蜂蜡、亚麻籽油、明胶、甘油、二氧化钛、焦糖色素，它必须这些营养物质它要有一个搭配。哎，它必须是一个主方，它这样均衡的营养，哎，这个时候才能帮助我们这种视觉的这种恢复，包括这种视觉退化的这种减慢啊。像您提到的这位听众朋友，一个就是这种看物体会变形哈，还有一个就是暗视觉的缺失，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要均衡的来补充。当然对于他来讲，除了这个补充以外，他还要注重维生素 A 的补充，但是 VA 很少有单剂，就是我们在医学上很少有这个单一的 VA 啊，一般都是一个合剂啊，比如说维生素 AD 的胶丸啊等等，它是一个合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就是要用这种合剂来进行补充，对于维护我们的视力有更好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要补充的眼睛的健康啊，它吃的这个物质并不是单一的啊，它就像一个中医的大复方一样啊，里边有各种的物质集结在一起，实际上对于眼睛的营养和保障呢是多方面的啊，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对， 当然如果大家想了解呢这方面的情况啊，别忘了早晨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另外呢也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加健康的生活哈，在摘要和整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之上，结合我们节目的讲座内容，我们编辑成了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啊。那么这里边呢既有时令养生的食谱，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咱们汇集成册。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是免费索取，但是量有限，先到先得。当然是每个季节您会领到每个季节的养生五行五色。好，我们的免费索取热线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里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想到刚才我提到那个例子哈，就是65岁的那位朋友，他原来还可以，但是就近年来啊，就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夜里开车的时候，他感觉呢就视力模糊了，所以就不太敢开夜间车。另外看东西呢不是那么直溜，感觉有些歪七扭八的感觉哈，所以他心里也是非常害怕。但刚才您解释完以后，就明白这属于这个黄斑变性啊，典型的一些症状，是他的这个视力呢平时缺乏养生保健啊，缺乏营养造成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对于眼睛的保护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是不是就应该从年轻甚至中年就应该开始对眼睛进行保护？ 哎，周老师，您说的这个话题非常重要，非常好。哎，这位听众朋友65岁了，出现症状了，他才来进行干预。 对，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二级预防了。哎，您说的这个呢，我们是不是更早，甚至是从年轻的时候，哎，我们就来进行预防，进行保健。其实这个是上上策，哎，这是一级预防，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来进行预防保健。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您看我们提到的这个眼部的营养物质啊，它是一个均衡的，而且它含的这个营养素呢，它是比较全面的啊。您看我们谈到了有这个叶黄素，听众朋友都知道叶黄素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营养的维护啊，作用是非常好的，非常强的。我们几乎很多眼疾的这种治疗都要用到叶黄素。那么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已经在用这个叶黄素的单剂。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含有叶黄素的这个复方的全营养素，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视力的维护呢就更加的好。哎，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比如说有高血压吧，有糖尿病吧，高血脂症这种代谢疾病，或者我们有体重指数超标的这种情况啊，肥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早期的进行预防，哎，来补充均衡的营养啊，这个营养里面就包括这个越橘提取物、叶黄素、维 E、 蜂蜡、亚麻籽油、明胶、甘油、二氧化钛、焦糖色素哈，这种均衡的来补充作用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可能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呢错过了这个一级预防的这个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已经有症状出来了，可能收音机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症状比较明显了，有一些呢可能视力下降非常的严重哈。我非常理解听众朋友视力下降的越严重，可能对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也越大。为什么说很多黄斑变性的中老年朋友他会有心理的障碍啊，就是随着他视力的下降，他会有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个人际关系的紧张跟我们主观上的那种焦虑紧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赵老师，要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心平气和的去和人交流，但是在 紧张这种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我们可能跟人的交流的时候，我们自己心态就不那么平和，而且这种焦虑的情绪呢，会引发我们很多负面的情绪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语言、情绪、语调上，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也会有人际关系的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均衡的补充到这种眼部的营养物质啊，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视力的这个改善。那么随着这个视力的改善，可能我们紧张的情绪也会降解，也会消除去一些啊。所以这个时候人际关系自然也会和谐起来。 所以呢，对于眼睛的养生保健呢，应该是越早越好哈。甚至从小我们就应该有这根筋。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父母哈，对于孩子啊用眼不卫生啊，经常看电脑啊玩游戏等等，视而不见，其实特别可怕。 对，这就是光污染。 对，一定要去干预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说没有病之前啊，我们就要积极去预防，不让它产生。当然了，如果您现在已经到了二级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一些病啊，一些症状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也没关系，我们积极的去干预哈，抑制和这种拉慢它的这种发展速度。 对，还有、 这也是成功的。 对，还有就是三级预防，就是说病已经比较重了， 对， 这个时候用也能帮助到。 对，所以呢，目前呢，我们有一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哈，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我们有关的健康的一些产品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啊。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的话，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那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也是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四副牌化维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等相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那活动期间呢，优惠礼包是有限的，而且呢优惠的幅度是非常大，我们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这个大礼包的优惠详情，请您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尽快的拨打电话88864427，88864427来进行咨询啊。好，本品呢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可以说是连续的几天说了说眼部疾病的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够对此一定要重视起来。确实，刚才您说得了眼部疾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甚至有时候还会影响心理。 对，对心理影响还非常大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跟我讲哈，他说，也是这个黄斑变性嘛，他说会有，他们这个病友的协会，而且在这个病友当中哈，几乎都会在视力下降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这个其实很正常。 而且呢，你像黄斑变性还不像这个白内障，因为白内障现在呢，咱们国家的这个手术非常过关啊，好像据说也不算什么大手术，做完以后就能够好。但是黄斑变性的话，可能比那个治疗起来要难一些。 对，而且这个病程是慢性的，而且它确实是不容易被控制，它也是容易朝那个就是失明这个方向走嘛。所以在这儿我们确实也期望能关怀到、帮助到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拖住我们这个眼疾发展的这个步伐，起码不让我们失明。 是的，好的。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尤其是眼部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其实这个眼部啊，以它的健康与否呢，也是表现出你身体的一些状况的哈。所以呢，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导致视网膜及黄斑区发生眼底及黄斑纤维化，进而出现视力下降、视物变形、眼前有固定的黑雾遮挡等现象。随着晶状体进一步浑浊，眼前还会出现固定不动的黑点，看物体会出现重影，